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我是韩永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喂，咁今日咧，我哋讲住先啦，我哋几个嚟一阵睇下有冇机会接到其他朋友，但唔知道有冇机会啦，因为我哋一阵系唔会录得太晏啊，因为我哋希望今集咧一齐讲啊，咁就主要都系讲正义联盟啦，咁因为大家啲时间唔同啊，咁如果一阵我哋夹到其他人咧，就再接人过嚟，如果唔得，我哋就唯有。我哋讲晒啦 ，OK， 因为听日我哋仲有聚会啊，所以今日唔能够录得太长，咁样好冇？咁但我哋就集中讲正义联盟嘅，咁当然一阵会讲少少其他戏啦，扫榜啊嗰啲时候好冇？ 系， 好啦，咁整体嚟讲，大家满意啊，系咪套戏？ 我自己好啊，大家。 不过 OK 啦，系咪？ 争少少啊，总系觉得。 真系唯一投诉嘅就系点解绿灯侠三秒之内死亡咯？ 哦，那個不算是綠燈俠嚟嘅，嗰、那個係即 係綠燈隊嘅人， 外星綠燈俠啦，即係我哋成日講綠燈，以為是我哋睇緊漫畫嗰、那個，唔係嗰個，係咯，嗰、那個未出場啫，係啦。好，一陣我哋慢慢講啊，嗱， 慢慢再講，快啲 賭榜先，好唔好？嗱，冇咩辦，或者你咁講，再提一次，聽日嚇11月19日咁仲有時間嘅，咁大家我哋一陣可能晏啲會抌個節目出嚟嘅啦，咁。咁晏昼3点就喺旺角啊信和门口，咁就原本汽水机嗰个位置度等。咁今次嘅聚会主题就係超级英雄咁样嘅。咁最后召集 ,OK, 好好讲完，咁數榜。 好第一位唔使讲啊，一定係呢个正义联盟啊。 好夸张啊，因为之前雷神三我都话曾经我记得今年係有戏700多场，咁而家正义联盟就係啦，足足759场。 咁你雷神都做咗几个礼拜啦，咁你就算 anyway, 咁今个礼拜你一上新嘅超级英雄，咁当然啲人走就去睇新呢套，已经好正常，并不代表佢打败咗雷神，咁呢个你因为你只系做咗噶啦嘛，雷神系咪？咁你佢都仲有后劲噶，佢唔系冇人睇噶喎。咁今个礼拜正义联盟系好正常嘅，系嗰个第 number one 系。 系啦，咁啊第二位就已经系呢个雷神三诸神黄昏啦。 系咯，佢啲力保好犀利噶啦，系啊，咁有几多场到咧？雷神好似 依家得翻170几场， 白领啊，系170几。 我得翻白领，但系都仲系稳居第二。 系咁，但系个即系嗰个人气啊，差一个十一个零啦吓，争咗个零。 哦，咁嗰个唔知点计啊，唔使理佢。 系 咪咁做咗咁一段时间咯？正常啦， 应该啦， 两个礼拜啦，起码 两个礼拜。 嗱，我一阵间我都会对比一下佢呢两套戏处理上嘅嘢。 O K， 咁我依然觉得佢喺某一啲部分雷神系做得好啲嘅。 嗯， 系嘅，事实嘅。 好，咁啊， 唔系代表即系话，唔系代表正义联盟唔好啊，一阵先详细讲。O K， 好， 好，第三位，情迷梵高。 哦 ，OK， 哦都仲有好多人睇啊，咁啊 OK 啊， 有吹到咁劲系嘛，即系差唔多完全冇负评喎呢套。 咁我咪好难有负评嘅，讲真系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 你唔想睇嗰啲唔会睇嘛，即系 冇错冇错，你 系应该咁讲， 筛选咗班。 系啊，你又得已经剔咗晒啦，咁就系啦，系啊，冇得弹，你亦都唔敢弹。 但系我哋上个礼拜，我哋头嗰橛讲呢个嗰节咧，就冇乜人听啦，可惜。系啊，比较少人听啦，因为唔知真冇办法系，咁或者大家可能实在都系对正联盟最大啲都有机会嘅。OK， 好， 好，咁继续落嚟第四位，我想吃掉你的耳状。 哇，都 keep 住喎，系咯， 咪只能证明我觉得唔系呢啲好，而系即系今个礼拜除咗正义联盟上嘅戏都系另类。即係今個禮拜上嗰啲新戲， 其實佢順延啫嘛，呢堆咪又係同上次個排位差唔多，係 啊， 呢啲位㗎。 咁所以證明嗰啲另類戲，其實普羅大眾唔會睇咯，即係只有可能 fans 向或者好文藝嗰啲人先會睇咁樣。 冇錯，咁再下一個係咩咧？邊套戲咧？ 再下一位即係第五位就係呢個《冰冰情人夢》啊。 都正常喎。係 喎，正常喎，兩套日本差唔多啊。 係啦。 係啊。上個禮拜我提過嗰個咩打乒乓波嗰個叫咩？咩爱话？ 你貼咗個群組， 我唔記得咗添啊， 算數吧，唔記得咗個名。 係啊，有啊，嗰個有翻資料嘅，大家上翻去睇下。其實佢係勁講國語嘅識。 哦。 基本上佢而家嫁咗台灣老公嘅 哦，咁樣。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佢以前去训练亦都系喺内地嘅，所以变咗好犀利嘅佢啲国语，同埋佢哋话唔系指国语，佢啲叫北京话，佢哋讲 系， 佢可以用嗰啲北京官腔讲粗口闹你嘅，系啊，好犀利。佢唔系叫港岛，佢就系流利啊。 系， 你仲以为佢系中国人嚟嘅，流利到个程度系啊，系啊。冇啦，呢个日间嚟嘅咧，已经投靠咗我哋中国人嘅啦，佢 OK。 系， 唔怪得 同 你唔揾佢，我明嘅。 福田爱啊， 福田爱啊，系嘛？ 系 啊，系啊，咪曾经系日本国宝嚟嘅，知唔知呢个？好犀利。好，补翻啫，系。 O、okay, K， 好。 下一位， 继续第六位，施药。 吓？呢套反而 系啊，都系第六啊！你谂下， 咁真系冇戏睇嘅啫，除非你话系因为 唔系啊，真系好，因为佢真系全部借上郑元文上嗰啲，即系嗰讲嗰两有其实有三套上咗嘅，好另类嘅三套，即刻你 但系就反而入唔到十名嘅， 系啊， 好一准数，一准数，好下一位， 继续第七位《雪中嘴》啊， 咁真系一样喎，上个礼拜 系啊，上礼拜 全部 顺延 啫嘛，系咯，好咁下一套。 第八位解忧杂货店， 哇， 仲喺度， 系， okay, 很正常嘅，正常嘅， 正常啦，呢套有口碑嘅，系，即系中意睇嗰啲 O K 嘅都系， 好， 系， 第九，系第九位就系呢个玻璃城堡呢套新啦， 呢套我新啦，今年唔系今年即系今个礼拜，咁我讲下啦，虽然我未睇啊，咁但系都近嘢喎，即系咧，你话佢玻璃城堡其实系讲过阿爸阿妈。即係總之又唔信教制度，又唔信呢個資本主義，帶咗一家六口咧就去咗個一個應該都山洞啦，做咩一個好簡陋嘅地方生活？佢就話即係未來就話俾個憧憬啲小朋友，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玻璃城堡咁，所以起個咩名嘅。咁、但係咧嗰個一家六口入邊有個姊妹就覺得自己即係咁樣嘅阿爸阿媽其實做錯嘅，咁佢就立意就同個妹咧要。逃走，逃離呢個家庭，咁佢當然一個好長嘅文藝片嘅拍法啦。咁、最後嗰兩個就成功融入到現實生活。咁但係之後咧就見翻阿爸阿媽，就係一個你當係一個拾荒者咁樣。咁又有啲即係跨越咗一個成個人生調度咁樣去講嘅一套戲。文藝底，咁你睇下啦，咁辣嘴啊，真係好難有人好多人睇啊，係咪先？ 係。 哦，咁呢個就。而家就算外國都好啦，一啲比較文藝嘅故事咧，好多時都係要比較上年紀嘅觀眾啦做翻。 嗯， 係啊，冇錯，呢啲係真係諗嘅。係啊，係啊，冇錯，好多批判嘅，即係對於資本主義啊，又對於成個教學制度，同埋咩叫正常嘅社會，咁佢自己有另一個嘅，即係透過父母個角度去講咁樣，咁有啲批判嘢嘅，咁所以睇咯。不過你要睇有難度嘅，因為咧就實整冇乜戲院做嘅啫，你要睇都要付出嘅。 即又係百老匯電影中心之類。 係啦，咁鬼佬戲院先有嗰啲咯，仲要一日一兩場嗰啲咁。 都正常啊，正常啊。 我 可以好 understand 嘅呢樣嘢。 我睇個戲院咧，又未至於話好少，不過咧就可能係啲偏遠啲嘅地區啊咁啦。同埋即係都唔多場。 例如咧，火炭嘅嘛。 誒，星影會啊，電影中心啊，Phoenix 院啊。 咁唔係偏遠，咁呢啲地方。 馬鞍山啊。 去咧。 啊，柴灣啊咁咯。 咩去到嘅？你去百匯電影中心成日喺大佬啊，好方便嘅大佬，你去唔去啫嘛？係咪先？啱唔啱啊？ 啱 唔啱？呢個起碼易去過藝術中心喎、啊，大佬。 係。 哦，咁系。 你个中心你落咗车行，你个金喎，大佬。 O K。 唔系唔关事嘅，系你有冇兴趣嘅啫，系咪？有兴趣唔算好难去。咁你嗰度好偏远。我嗰时见过有啲喺火炭咧，仲要落咗车之后，仲要转架 van 嗰啲咁嘅戏院度上啊，有啲。即系基本上你唔会睇啊，系啊系啊。 咪 有个举例啊，东京裁判所。 系。 系。有刘松仁做嘅，即系真系讲翻当年呢个咪就系中英裁判咯。 哦， 即系去审呢个嗰班战犯嗰套，咪好睇噶，好睇啊！但系佢咪当出碟前出去上一上啫嘛。咁、咪竟然拣咗咩戏院做咧？就是、火炭。 系。 好似马鞍山都有，咁两间嘅啫，系啦。咁哇，我大佬，我本来有兴趣都真系去唔到。咁当然后屘即系有碟出咗睇翻啦。 嗯。 系。 即係咁啊，即係你話難佢呢啲啊，呢啲真係難佢。或者你話機場啦、啊，對一般人嚟講都叫難啲啦。係咯，對一般人 都係 咁。如果唔係都唔算，都唔算話睇唔到，大家去唔去睇啫？喂，好，咁呢啲中意文藝片嘅朋友咪睇下咯。咁呢啲又有唔同嘅層面，的確係咯，係咯。嗯，好，咁另外仲冇下一套？ 係啊，第十位《恐懼鬥室之狂魔再現》。 哦，呢度反而仲保持到十年內。 吊住个尾啊！ 系，果然有高海凌系唔同嘅，系咯。 系反而咧，今个礼拜身上嘅破局啊，就喺十一位，大争少少。 哦，即系都系十一咋？我几惊佢跌到再低啲啊！ 系啊，十一咁啊，始终郭富城啊、 哦， 你问我 咧，咁如果咁，我都当佢系差唔多啦，十名。 系啊，当佢争啲埋 啦，系咯。 咁就我啊，真系冲入去睇喎，因为我正常好早睇嘛，我就冲入去睇。咁咧，一不过国内都收到 form， 就话呢套嘢话又好破局啊，系好似玩啲斗智啦，又警匪啦，咁啊，梗系剧情片啦，梗系个局啊有扭桥啦。不过一早国内上啲人已经好多好、多影评啊，串佢话个局好差。咁但我唔知道，我睇睇下先发觉，其实国内反而冇乜影评讲。我就有睇。我发觉睇咗唔十五分钟都发觉，咦，好似我睇过呢套戏。点解咧？因为有啲情节，譬如讲佢话啊，要去个丧礼，但就唔意外地撞到个人。 嗯。 咁、那个差佬就男主角就郭富城，跟住佢为咗即系自己知道啲咁嘅濑嘢撞死个人，咁啊收埋一条死个车。咦？呢个幕好似好熟。跟住咧，最紧要就系去到个丧礼，就系佢阿妈个丧礼嘅。咁丧礼到咧，后屘有啲总之又惊俾人查到架车有个尸体，因为佢后屘 自己阿妈嘅丧礼就去咗揸车撞死， 冇错撞到个人。咁跟住佢将条尸体咧就摆落阿妈个棺材度。呢一幕咧，我就 exactly 发觉，咦，我肯定睇过。点解咧？佢就一样咧，搵只我啱啱佢个仔啊喺个丧礼度玩只 遥控 狗。咁啊，跟住只遥控狗咧摆咗喺个冷气机槽，然后就讲搵靠只狗咧走过去拉条绳，条绳搵条大绳，大绳搵条尸体。呢一幕我肯定睇过，咁我睇翻先知啊。其实原来佢系翻拍韩国两年前有套叫《黑仔刑警》喺香港上过，其实《黑仔刑警》好睇嘅。佢就原来后屘我先知咧，就佢就唔系佢嗱，佢我又金星放眼及实，咁我睇到中途我先知系直头系黑仔嚟嘅，咁我已经知啦。 佢直情系嗰套戏， 直头翻拍，但系佢连一少少通知都冇。佢套戏入边任何讲话致敬啊，剧本改编自呢套韩国片，乜信息都冇。佢就当正自己嗱，我唔知佢背后其实有冇俾钱买呢套戏，我查唔到啊。因为我睇任何嗰啲咩互动百科啊，即系国内嗰啲资料咧冇提嗰套。嘢同呢個韓國黑仔刑警有關，咁、但係成套戲一模一樣嘅黑仔刑警，不過佢係加咗中國元素。咁黑仔刑警咧，我記得咧都係有啲鬥智，咁樣個佈局就唔算扭得好正。咁但係佢係有啲係黑仔刑警有啲黑色，即係幽默嘅、即係講佢為咗要揞一單謊言，就越搞越大鑊，咁、有少少咁樣。咁但係就佢又唔係走搞笑嘅，即係都係有啲陰差陽錯咁樣。係啦，但係最後佢先知咧，原來條屍體咧係俾人哋抌去架車度。得唔得？佢有个咁嘅扭桥，佢原来条尸本身中咗枪，咁其实系有一个黑警咧特登求其架祸，去到嗰刹那见到架车过嚟，你都抌佢过去咧，点知咁啱原来又系警察，咁解嘅啫。咁佢都一样冇扭到，咁但系咧呢一套最大镬就系咧，佢加咗好多郭富城好长镜头嘅演绎，同埋就成日就系 sell 嗰个奸角就系黄千源啦。嗱，黄千源不嬲都赚，点解咧？佢上一套戏咧就系大家好出名。刘德华嗰套解救吴先生有冇印象？我激赞嘅，因为个导演咧之前就系拍《警察故事2013》，就系唯一一套去拍成龙啊！佢比《英龙对决》，我更早觉得佢呢个导演拍成龙拍得好睇，成龙唔交嘅。就叫警察故事2013，咁但系国内叫公安故事2013啊，得唔得？咁啊，成讲国内警察嘅啫，系啦，冇错。咁但系问题就嗰、那个黄千源就喺解救吴生入边咧，就唯一就话咧，佢同刘德华做对手戏，但佢嘅演技同埋个气派咧，力压刘德华嘅。咁所以刘德华喺入边做过吴先生咧，都叫做做得称职嘅，即系叫做唔刘德华嘅。起碼唔做翻， 即係你意思佢唔係主角嚟嘅喺嗰隊入邊， 佢就係第佢因為佢雙紅片嚟㗎，解救先生係。阿劉德華俾人哋捉咗嘛，嗰、那個綁匪就黃千源，但係個綁匪好慘嘅，即係完全有智慧，又 hit 住曬成個劉德華嘅。咁嘅角色，咁我黃千源做得好喎，但係呢套咧佢係嘗試想做翻咁角色，但係呢套咧就哇打邊爐同埋打屎忽嘅分別啦，唔得。咁咧點解咧？因為呢套咧錯得就係，直頭錯到係又唔覺佢有智謀，但係啲嘢好浮誇。 明明是可以走得甩，但又不是，硬是会翻转头就要同刘德华，sorry， 同阿郭富城喺厕所度打，但打咗就打烂仔胶，但打输咗就会笑，跟住又去到咁即系做到好浮，好夸张应该话，咁啊变咗我觉得好难睇咯。咁因为佢加咗好多即系以往黑人已经冇嘅，好似 韩片入边冇呢啲嘢嘅原因。 系啦，韩片冇呢啲嘢，佢加咗呢啲元素落去。 因为韩片入边冇呢个类似嘅角色嘅咧，即系叫 有嗰个黑警都系自谋型，但系就唔系黄千源演绎到，好似直头系 佢冇咁样傻咁样嘅。 系啦，直头傻系疯癫啊！即系你觉得佢智慧唔系在于佢可以逃避到责任，而佢根本上都丧心病。佢做啲嘢其實對佢冇益嘅，但佢都做嘅。咁你變咗就唔係智障型嘅犯罪啦嘛。 佢係智障啊！佢係智障型啊！ 係係啱啱啱，即係唔係智慧型，係啦，佢就係智障型，係啦，唔係智慧型。 其實佢係想有少少捉拿噶嘛，想玩到。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講得冇咁具體。 係啦，又未夠。 佢係想做到瘋瘋癲癲的黑警啦，但係即係一個奸角，但係佢就好浮誇。咁但係浮誇得嚟咧，最後糾纏咗成日，佢有啲咧困獸鬥，但一場困獸鬥咧，佢同黃千源喺自己間屋度打啦。可以即係打足十幾分鐘，一個島啫喎。係啊，長鏡頭拖來拖去，撞跌啲書架，跟住執支槍，跟住後屘又走入間房，又拉條繩綁住人度啊黃千源隻手，佢自己又擒出窗口，爭啲跌窗口，後屘擒翻出個廳，黃千源出翻嚟又打一鑊。 你話超級英雄電影嚟喎呢啲？ 係啦，變咗即係就當溝片咁樣搞到咧，就即係好即係。時鬆時緊，但係嗰啲長嗰啲場口做到好粗糙，你唔會有心情睇落去。咁兜兜前前，佢有時啊郭富城贏緊，但係有時黃千源贏緊，兩個打埋一嚿咁樣就唔好睇嘅。咁所以成套戲我覺得好差，係啦，呢個係錯誤嘅翻拍嘅例子就咁樣，係啦。 咪同埋佢完全冇提及過佢係嗰套戲嘅。 係啊，我真係唔講咯，等我仲諗住，唉，我 衝佢睇啊！至到咁嘅程度，好難係抄㗎。 佢真係好似佢係除咗加咗啲場口咧，成套戲一模一樣㗎。 咁好難。 真係一模一樣㗎，係啊，連啲場口差唔多，佢連嗰啲橋一樣㗎嘛，即係你換 先。俾多錢又唔代表佢要話俾你聽佢係咪其實個 point 都係佢有冇其實有冇買版 係有冇俾錢買咯？我真 係如果佢真係有，但係我唔中意講，佢有權嘅。 同埋發行都特登掩藏嘅，即係香港發行提都冇提過。 奇怪咯，如果係咁， 係我冇人知。 我睇完嗰套戲都可能都有啲名㗎嘛，係咪啊？ 係 咯。點解唔攞嚟做宣傳咧？係咯。 有機會發行令都唔想，因為你始終 都有可能。 但你嚟到香港，你香港發行應該要睇嘛，尤其是香港黑仔已經做過嘛，都有星㗎，佢有兩個大星 嘅，都有可能佢自己有啲考慮嘅呢個。 係啊，佢應該都即係有啲，我覺得有 啲奇怪嘅考慮啦，即係遲啲限奶令啊嘛，你明唔明？即係可能要明明泳衣啫，或要加件旗袍啊，你明唔明？係咯，CG 加上去喎，係咯。唔知啊，系好奇怪，好奇怪，即系好似嗰时咩啊，武则天噶嘛， 天啦， 系 ，CG 加翻， 即系迟啲可能 加翻啲衫啦， 迟啲喺香港发生喎，我意思系，系咯，诶，知啊，知限奶令呢单嘢啦，系咪？ 同埋呢个少少提咧，郭富城就睇拍呢套咧，佢又想好似重复翻翁子光之前踏血寻梅，但系留意喎，郭富城不嬲做三叉口咪好 over 啊嘛，咁啊自从踏血寻梅佢入边咧，其实有少少紧张得嚟嘅差佬，但系有少位啊嘛。佢係有啲場口突然之間輕鬆咗嘛，佢就嘗試叫做啊，即係唔好咁 tension， 啲演技好似中間啲位鬆翻，但係呢個咧玩過咗火，咁睇呢套咧就更加睇得到郭富城演技嘅拙劣嘅。其實佢唔值攞影帝，咁我上屆我即係翁子光嗰年我， 咁唔值攞影帝嘅人多啲事係咯，未數到郭富城嘅， 係咁啊，所以咗呢套更加個表現就差，就我有啲撐不到。 所以對我嚟講，郭富城蘇花做得最好，唔係佢演得啊，即係佢演過嘅角色最好，依然係銀狐。 係， 我要再強強調一次， 我都知你出咗去，痴心情長劍嘅對手。 我唔係講佢做得好，係個角色嘅設定、 設 計塑咗好，而佢有 carry 到啊嘛。係，但係個 carry 到嗱，你唔可以話咁唔歸功於佢啊！你 carry 到已經係好犀利，因為嗰個角色其實好動漫㗎。係 啊， 當時其實應該冇乜人係演到㗎，但係佢 加 到啊， 係嘛？我覺得有啲似逼加咁，有啲 唔係你演唔演到？ 系 演唔到系咪？第啲人演就演唔到嘛。咁佢真系演到而佢做到要做嘅嘢，成套嘢套戏真系唔得。但系竟然呢个角色系哇咁样嘅，好少噶，好似系套戏唔得，但系个敌国你会觉得喂，但系个敌国得，好少噶， 好少嘅，咁但係佢竟然可以做到，咁喺香港嘅港產片亦都係好少有即係做得好好嘅敵國呢樣嘢。咁而嗰個敵國真係唔係，其實到而家啲人訪問新郭富城，總會提起呢樣嘢嘅。 係， 但郭富城次次都話：，嗰、那個係個角色設計啫，想大家睇多啲佢演技，咁咪賴嘢咯，睇你演技就。其實我覺得某程度咧，你演繹到一啲人哋演唔繹唔到嘅角色咧，都係一種演技嚟嘅。係 啱啱。 係咪？我又覺得唔係話一定係要演啲好好即係誇張或者啲即係好文藝嘅戲咁先叫識做戲嘅。咁其實以日本嚟講咧，其實好多嗰啲女仔紅出嚟咧，都係因為佢演過一啲好動漫嘅角色，而佢好成功做到嘅。即唔易噶，其實一啲都唔易噶。係啊。即係一種另類嘅一種表現嚟嘅，所以唔即係其實佢哋可能自己又係覺得香港其實唔係咁興呢啲嘢，所以你呢啲嘢做得好冇用。 嗯， 係咯，但其實唔係㗎，其實好難得㗎。即係你如果演活一個好動漫嘅人物，其實香港反而好缺乏呢啲人。乜原來郭富城係好得㗎喎喺呢樣嘢上面，但係冇辦法，因為平時揾嗰啲戲都係拍翻啲警匪。你香港如果香港係有科幻片咧，我諗佢做咗科幻片男主角好耐㗎啦。唔系我讲真，唔系方面佢唔一定系超人嚟嘅，你可以做啲 Tom Cruise 嗰啲啊，佢做到，我觉得佢做到嘅，系啊，即系你成日俾佢做啲情深款款嗰啲，即系可能系沟女嗰只，佢应该得，但意思即系嗰啲成日玩心理啊嗰啲咧，佢其实唔系好系嗰种啊，佢但系佢成日逼自己去做啊，系啊，好似系要做呢啲先系有演技。我风云都已经系漫画啦，咩即系你先就系做翻风云啊嘛， 系 嘛？系啊，嗰啲啱啲，系啊，系啊，咩佢成漫画样嘅佢， 佢同郑伊健啦， 眼大咩啲人话佢， 系即系佢演漫画人物其实系好正嘅，其实不过可惜香港冇乜呢啲戏就系咁咯，系咯，系啊，系啊，香港戏路唔系向呢边走，系咯，诶 ，anyway， 喂，继续快啲，张日叔。 跟住有套值得讲嘅，就系、是、第14位《再见未了完未》嘅鬼味个味。 咩戏嚟 嘅？咪就系、是、你睇个 poster， 边一套恐怖片？三只鬼就喺个床单笠住，系啊，得唔得？咁但系就让人哋边个人？其实严格嚟讲，呢套唔系恐怖片，本身同 噶。咪即系好耐之前有一套嘅，叫 Casper。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床单笠住啊！ 嗰个鬼讲 真，超太郎你都可以咁勉强咁形容。 冇错，咁呢个就系笠住。咁咧，其實就係佢係即鬼，其實佢出嚟咪會驚嚇。佢其實講緊即對呢個即無夫嗰種情懷嘅。 冇錯，翻返去 套戲係啊，但係超級文藝嘅套戲，即講嘅多過做啊，冇諗住恐怖片。 但係佢嗰個影像啊，哇厲害啊真 係！咁同埋呢套讚㗎，即係啲人話好細膩嘅，同埋佢雖然你見唔到只鬼個表情，但係入邊啲對白啊，佢嘅存在咁，同埋有好多獨白咧，就反而好勾勒到佢嗰段至死不渝嘅夫妻感情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好值得睇嘅。我其實想睇嘅，但係咧，我真係想睇，我就真係冇能力睇。你諗下，星景匯 The Grand 百老匯電影中心 IFC 得一場，講完。 即係佢全部都係做一場嘅。 佢又唔係嘅，幾場，但係總之間唔到時間。 時間啦、啊，時間有啲 好鬼傾嘅呢場。 咪呢套我明嘅，因為你見到隻咁嘅嘢咧， 係 啦 ，poster 咧，你 諗緊都冇理由哇！鬼片鬼到咁離譜，笠個頭翻兩個窿。 如果你實質睇個 trailer 咧，佢犀利嘅地方就係、是，喂，揾個人揾張床單整兩個窿，你唔會想笑啊，係啊，難啊！ 系啊，唔系你睇张 poster 喺后 边噶 嘛？个女主角做戏，佢自己在后边企喺度咁 啊。系咯，即系你见到你以为笑片嚟噶，系嘛呢套咁佢唔系噶。 系啊， 即系你如果你睇个 trailer 就知道唔系噶。咁哇，我点解可以影到只咁嘅嘢而你唔觉得好笑嘅咧？ 系冇错。 哇，呢下功力先高啊，系啊，即系呢下嘢高过杜汶泽，我觉得已经。系嘛？即系最少嗰套我觉得好笑，但呢套我真系唔觉得好笑噶，系啊。咁如果呢套大家有机会欣赏到啊，再研究。其实有嘅，其实如果唔咩网上有得睇嘅 ，OK， 系、 哦、 有嘅，系啊，系有得睇嘅，因为都几耐噶啦。其实呢套戏系啊，香港而家先做嘅啫，系。但呢套值得睇嘅，真系值得睇。系，咪即系其实好似嗰啲东方快车嗰啲谋杀案嗰啲咧，好似佢咪都就做啦，香港系嘛？ 香港就做，我见到 又系由头讲到尾噶，但系话好睇噶，系啊。 诶，讲 下睇车轮差喎，系我睇车轮 唔差，好睇直情， 同埋粒粒星喎，好鬼重星。 点算唔差？大佬，佢真系重现翻佢嗰个推理小说噶。 系。 不过你真系要 OK 咯，因为佢经常系由头讲嘢嗰度嚟嘅。 全文戏咁咯。 Drama。咪就有啲似舞台劇，不過佢就實景，即係發生喺架即係實景嘅火車啫，佢好舞台劇嘅啲感覺，但係好犀利嘅。你唔我唔知你大家有冇睇過舊嗰套啊？但如果你冇睇過嘅話咧，或者冇睇過原著小説啊，你絕對唔會估到個結局。所以嗰啲我都唔會穿嘅，到時講係唔穿得嘅，係 啊， 係好， 好， 好咁。 嗱，跟住咧喺個表數咧就冇，但係其實仲有一套戲咧，大家可能忽略咗。我係想睇嘅，但係咧發覺佢得唔知每日得三場，三場咧唔知點解奇蹟地係滿座。韓國片《金秀賢》做，即係刀教刀敏俊教授做，叫 Will R E A L， 咁係一套咧。竟華爾係有呢、這個叫做咩雙重性格嘅，即係一人分演兩角，一中一邪嘅一個咁樣嘅，你當犯罪片啦，係啦，現代片嚟嘅，得唔得？咁我想睇嘅，點知佢真係得三場 會唔會滿足？不過係咩咋優先咋？ 唔係喎，我睇 正常嘅啦， 咁係正常。 咁奇怪，咁樣嘅巴士應 但係滿曬座，又冇宣傳冇剩嘅，咁但事實係今個禮拜上嘅，即係如果我睇翻啲 apps 嗰啲寫，咁但係我都睇唔到。 奇怪喎， 係啦， 好少會咁喎。 但係呢套咧喺韓國就話。大製作，但係喺韓國都票房就插水嘅，滑稽到就韓國人話好似接受唔到阿金秀賢嘅演技，可能佢做得誇一滯，唔知點解，最尾有啲負評嘅喺韓國就咁，我唔知係咪因咁樣發行商變咗冇心宣傳就喺度求 咁就變咗 fans 場啦，所以啲 fans 就去曬咗邊度啦？ 係啊，但我又諗緊係咪咁勁啊？一場都冇，我就唔知係咪。唉，可能自己包咗咁啊算咁啊，我唔知啊，唔知啊，即系呢样 再预测咁要系啦， 系啦系啦，咁事实我睇唔到啊，咁啊冇啊，系啦，呢个 哦，即系今日你仲有一套咁嘅戏，咁 系啦， 叫咩名啊？叫做 Will， 英文 R E A L， 即系现实咁样 Will 系， 佢冇中文名嘅啫， 冇中文名，即系香港发行就叫 Will， 即系香港咧就咁叫 Will， 系 咁改个中文名，明白？因为通常佢加多个中文字噶嘛，即系杀神 John Wick 咁噶嘛，通常都要系咯。通常都要殺神 Will 咁咯，即係你明？我冇，今次新係英文，好，明白，好，好，咁呢啲有緣先睇到啦，要係啦，真係慘啊，真係。好嘅，咁啊咪講曬噶啦，係嘛？數完講噶啦喎。好啦，咁啊，好，咁啊，以上係香港觀眾用佢嘅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依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啊，唔鍾意聽古仔、唔鍾意穿橋嘅朋友就熄機。 好， 點分配先？有排講喎。 冇所謂嘅，冇所謂嘅。我哋嗱，先由套戲拍成點開始先啦。咁當然我哋唔會淨係咁樣講咁個鐘嘅，因為韓永喺度嘛。咁我哋會一路樣樣都會講下，又問下韓永實質裏面啲嘢嘅，好嘛？ 嗯，係啊， 一齊傾啦，好嘛？ 係啊，好啊。 其實大家都有睇到戲係嘛？咁都好多疑問啊。系咯，即系里边我都有啲位啊，呢、這个咩角色嚟噶？嗰、那个咩角色嚟噶？咁即系当然佢其实实质里边都未必有诶，即系讲得好清楚。咁但系我哋见到网上就有啲讲法嘅。咁一阵睇下韩永有冇你可以答到我哋啊？好嗱，咁、先去同讲好唔好睇先咧？嗱，最肤浅个层面就好唔好睇啫，系嘛？得唔得先套戏咁样？大家讲啊，一人讲啊，好唔好睇啫？感受。 咁我講先啦，嗱啲表象嘢我講先啦嚇，啲底韻嘢你哋可以再深言閱讀啊。咁我好早睇，亦都好早出文撐。咁我撐咧，而家歸納咗有十大理由嘅，得唔得？咁啊，先講先。第一，我覺得嗱，佢 一定係講一講好唔好睇先得唔得咧？ 哦，咁啊好睇， 好睇 ，OK。咁係咪咧？ 我係睇嘅，堅撐， 好睇 係啦。我覺得好睇過《復仇者聯盟》，我企出嚟 咁嚴重， 係好嚴重。 韓永， 我會覺得。好睇過唔少 Marvel 或者唔淨係少 Marvel 即係超級英雄嘅片，同埋尤其是咁短時間佢掌握到人物介紹咧，就 我呢、哦這個好難， 已經係比好多嘅同類片好好多。 係，因為佢呢套有起碼有三個主線角色係要重新介紹， 係由零開始，即係除非你係漫畫迷啊，如果唔係。一般嚟講，你唔會知乜水係潛水俠嘅背景噶啦。 係啊， 或者 Cyborg 啦嚇。 嗯。 冇錯。 咁點點合嘅有個優勢就係佢有電視劇啦，咁叫做比較 即係、啊就是、大約你知係。 用後再講啦， 因為 其實都 不過 都 想講嗰兩個冇睇過嘅。係啦係啦。 想講嗰個 咁就係講好唔好睇先。OK， 咁啊好睇係咪？咁好。明白，一陣再講詳細。咁啊，新年覺得咧？ 我覺得咧套戲就 OK 嘅。但係咧，如果你對比翻嚟講咧，咁我就中意 BBS 嚇、多好多嘅嚇、比呢套戲。咁如果佢呢套戲， 如果對比翻 Marvel 咧， 如果對比翻 Marvel 啊，咁我都覺得都差唔多啦。 即係你覺得攞揮嘅？ 嚇嚇嚇！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嗱，咁我簡單講啊，我覺得呢套戲咧係有唔係 pat 得咁實嘅事實。即係話佢其實可以 pack 實啲，咁但係我又明喎，因為呢套戲其實係由三個幾鐘頭 cut 出嚟嘅，咁你本來完整都 cut 完都變唔完整啦，好正常㗎。咁所以佢啲嘢冇話啲，即係啲一個先同另一個先個接合冇好完美咁接合咧，其實可能唔係佢原本係咁，係 cut 完之後變咗係咁嘅啫。同埋佢有好多位係重拍嚟砌翻上去咧，咁你話真係暫硬揾嘢，即係將佢重組嘅時候咧，咁我好難再要求佢。即係先敗先咁樣咧，去食都咁實啊！因為你如果你睇雷神咁啊，咁雷神今次三嗰度就算係比較即係好啲啊拍得，咁其實佢係pack 得好實嘅喎。如果大家去咁嚟對比，但係當然呢個一陣我再詳細講，係咁我淨係覺得佢 pack 得唔夠實啫，係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佢係有笑位，即係有嘅喎，佢有笑位嘅喎。咁但係佢亦都有正經嘅時候，咁亦都未至於將啲英雄咧。整到變 stupid 嘅，佢都唔會嘅，佢唔會話咩自己踩蕉皮啊，或者自己掟嗰個波彈翻自己啊，冇啲咁嘅事嘅。咁好，咁一陣再長講啊。咁我就覺得係 OK 嘅套戲 ，OK 嘅。咁我唔會俾100分嘅，當然都係啊。咁應該話咧，我覺得佢調味調得比較接近咗一般觀眾嘅口味，我只可以咁講。其實我係覺得佢兩邊啱啱夾咗喺中間，即係講認真咧，佢就。未夠，但你話真係好娛樂性咩？咁其實佢又未去到 Marvel 咁賀歲片咁滯嘅程度，就係咁啦。呢個好基本 comment 啫。啊，一陣可以長講。OK， 好啦，咁大家叫講咗少少對套戲覺得好唔好睇。好，咁詳細再講啦。咁嗱，不打頭先話有咩十個 point 係嘛？可以講。 係啊，我自己歸納出嚟啫。咁我快講啊，我都唔會話好高潮 deep 啊。咁但係第一咧，我覺得嗱，你先講喎。嗱，佢色調。咁我依樣我不嬲都拜嘅，DC 嘅色調，佢因為咧佢第一Marvel 個黑咧，即係除咗銀河守護隊啦，叫另類啲色彩好豐富。其實 Marvel 啲人話佢嘅黑其實唔係好黑噶嘛，佢特登佢走到個 contrast 唔係好大。咁但係 DC 往往去做 dark 咧，佢拍到個意境會好靚。咁包括你自殺特工呢套，我覺得唔得嘅，但係佢其實佢講拍攝佢都 OK 喎。佢起碼小丑啊幾冇小丑女係啦，個攝影其實 OK 噶。咁我就話啦，個色調同個攝影其實不嬲都好嘅 Marvel 呢套。我覺得都是一樣，不過我會覺得佢個特技其實是冇 Marvel 好嘅。呢、這個特技講緊係啲好技術上，即係譬如佢 Comic Key 出嚟嗰啲光暗位啊、打燈位啊，同埋啲動即係嗰啲， 呢、這個想講 擺明係係啊啲碎片啊嗰啲流暢度啲係爭啲嘅，我覺得 係明白。係，所以我又想有少少又想補充啊，因為其實你睇翻咧，個 trailer 嗰度咧，由初期同尾期其實好大分別嘅。 係， 例如最初期嘅天空係其實係灰藍色嘅。跟住而家到尾期正式上映嘅時候，穿咗紅色嘅，係 佢陽光感覺啊嘛上。 呢、這個其實符合翻漫畫嘅風格，因為所有 DC 漫畫如果講危機嘅時候咧，都係紅色天空嘅。 哦 ，OK， 係 嘅，你見就算誒點入電視劇嗰度都係噶，佢一有危機個天空就紅色噶。 哦， 明白， 係好。 唔 係，即係意思係，即係話佢其實個特技係有翻數啊，所以變咗可能佢會 有啲瑕疵，即係我哋睇 當然 有好多位有啲外眼嘅，我覺得 係。當然我諗最主要嘅目的就係想啱翻觀眾口味冇拍。 嗯， 係咯， 即係改劇本之後啊。 系啦， 收短之後咁就執咗啲嘢。 唔係佢啲成改特技啊，唔知改劇本，個特技都要改。 完全填過曬，即係出，所以你睇到前同後嘅 trailer 完全， 嗯， 有人轉翻出嚟對比係爭好遠嘅。 其实我比较中意 呢一个就可能系系嗰个即系要再拍再 turn 嘅时候个资源嘅问题啦，变成咗系咯。 系啦，冇错啦。 咁 啊， 咁 继续啊。 都可能呢套戏个。 咪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渣咗啲咧？系嗰度系有啲不足嘅，因为佢 有瑕疵咯。呢我哋觉得 冇 错。系即系 其实有人话超人啊。佢因為佢其實實質拍咗係有須嘅，因為佢拍緊第二套戲，咁佢咪夾硬將佢個須咧，即係執走。咁 就 話佢水， 其實 係 最開頭嗰段嚟嘅啫， 少少， 係最開頭。 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嘅，我又冇覺得好假，又唔係嘅，我 所以佢咪變咗好似個手機咁咯。 哦，即係用個手機。 即係你意思佢後尾嗰啲唔係捉走嘅？ 唔係，係初期。所謂嗰段就係啱一開 個細路仔用佢手機嗰度啊嘛，係啊，你見到佢 夾 翻嗰條片係有須嘅，變 咗手機咯。 哦，即係你先後屘再拍嗰啲就唔係嘅，係真係冇須嘅。 真係冇須，一後屘其實 哦咁唔怪咧，我又唔係覺得好假，所以我就話即係都 OK 啊，係咯，點樣話執得好渣咧？ 因為嗰度 後 屘 唔多嘅，多嘅，就算有補拍嗰啲都可能係呢啲人嚟嘅。 哦，原來係咁。好， 最主要 就係講埋佢嗰幾個 point 先啊，係咯。 同埋要講另外一樣嘢就係，補拍嗰唔係翻拍特技嗰度咧，其實係得四個零月時間嘅啫，所以一定係不足噶啦。 係、 哦。OK。 OK， 明白。即係其實可能係拍套港產片咁樣嘅嚇時間咁樣，咁、 啊、 但係佢就要做翻咁多嘢，咁明白嘅。係。 你逐格執喎，你諗住？ 嗯， 系 ，OK， 好，好，好，好，先讲埋嗰啲 point 先，好嘛，先讲， 冇错，好，咁啊呢个啦，即系我系赞啦，即系我觉得佢即系个摄影其实高过 Marvel。第二咧就系话，我觉得咧个笑位取舍得宜啊，即系正如头先所讲，佢系有笑位，咁但系个笑位系因应翻，佢唔系改咗个角色变咗白痴大 season 咯，即系佢啲笑位唔系来自自嘲啊，做论尽嘢啊。或者叫做即係啊，要串嘴嘴炮，佢哋真係好啱應嘅，即係嗰啲場合嘅一啲，可能我即係有啲鬥嘴啦，又或者又有啲位，又有啲觀眾有啲共鳴嘅。啊，你睇過神奇女俠嘅會知，咁類似啊之前 BBS 嗰啲有提過嘅嘢會知，咁、幾高明咯。即係我覺得個笑位佢攞得係精準，夠即係叫做話佢有人有效果就夠啦。佢唔會刻意加好多， 即係最無厘頭嗰位已經係阿潛水俠自己坐住一齊啦，條繩咧，即係無端端爆曬自己。 係啊，嗰度即係巧正， 係最無厘頭噶啦 嚇。係啊，但係幾正咯？咁因為呢度講到，因為我覺得啱啊，成個女俠其實佢想都想知呢個水人俠究竟佢係咪幫我佢啊嘛，所以咪要甩條繩咯。咁但係人都知道得佢， 咁就係佢自己坐咗，女仔唔知啊， 自己坐落去。 得係嘛係嘛。 系啊， 我知 系 咪 有 只爆炸？ 可能 系 有心骗佢，但系肯定系佢自己坐落去嘅， 唔关人哋事啊。咁嗰度系好笑噶，咁嗰度有冇啲低能？系有噶，咁但系佢合理喎。 系啊，但系佢讲翻自己角色嘛，原来佢都系揿住啊，成个女侠觉得佢靓嘢咁样。 系啊 ，OK so strong 咁样嗰啲，咁其实系人性化嘅。系啦，即系你佢啲对白都好人性化啊嘛。咁所以我就话第三个好处就系话佢系描述得比你留意翻佢同复仇者联盟。咁我明嘅，你复仇者联盟有几套独立去讲，咁但系佢入边有啲角色都系喺《復仇者聯盟》度出噶嘛？但係你對比翻咧，你依度睇完，你六個角色其實好鮮明。 係 當然你可以話佢呢個正義聯盟取捨得好，因為你《復仇者聯盟》你始終譬如鷹眼，你同黑寡婦咁，佢都以人類狀態，能力弱啲，角色唔算鮮明。咁但係佢呢度唔係啊，又閃電又水又話咩咩王子咁樣。咁但係問題咁，總之出嚟效果啦，你唔好理個設定同漫畫係咪佢鮮明啲啦。總之出嚟個角色係有血肉鮮明，同埋啲對白咧係真係以咁短嘅狀態去照顧到嗰種。即係文氣嘅需要，佢不能講太多嘢嘛。你知啲嘢埋牙就打啦，唔係打就可能要有啲情節推進。跟住 某程度我最佩服就係呢樣， 係啦，佢好精， 可以 做到個性格， 交代曬幾個， 係啦，交代曬個背景， 真係幾個鏡頭喎。佢探佢老豆 Henry 啊，咁幾個鏡頭已經交代曬佢成個 tragedy 嘅一生喎。 嗯， 冇錯，咁即係係高齡嘅，佢取捨得，即係以你即係超級英雄就係話你好多背景，咁你睇漫畫你嘅知嘅，但係問題你作為電影觀眾就冇一定要睇個漫畫先入場，咁你又要好快速地俾啲電影觀眾 catch up 到之餘，又要唔悶，又要照顧到你班友，如果你話講得多啊，塑造得耐，文氣多又話悶，咁佢又要取捨，咁呢個其實好難嘅、那個技巧，咁佢其實呢個真係做到。 不過有樣嘢要講講，我就係我稍嫌個 Cyborg 嗰度會入咗少少。表達唔係好表達， 對比係咯， 佢人 咗好多啊， 係啊，對比係咯， 佢 cut 咗好多啊，因為嗰度 我相信係啦，我相信呢個應該真係由三個鐘頭變咗個幾鐘頭。 冇辦法，佢嗰個講佢應該係重咗好多，唔係其實 Cyborg 咧唔係由今集開始 cut 嘅，係由上一集先開始 cut 嘅。我睇翻佢原來佢話咧 ，BVS 本來係有佢就係人嗰陣打波嘅嗰啲嘢， 我嗰啲片 段啲 疏，佢可能睇電視啫，未必係話即係咩，但係有佢已經有佢打波出場嘅。 係，其實係第一場戲嚟添㗎 ，BVS 嗰度，佢第一場係講一個大都會隊對國鹹城隊，就係佢喺度㗎啦。係 啊，係佢已經出場， 完全冇咗 嘅，佢嗰陣係人嚟嘅。 啊， 佢係人嚟嘅就係，即係為咗個足球。 系成套 BVS 开工第一场拍嘅戏， 系啊，但竟然 cut 咗嘅。咁其实佢好似实质好似喺个睇个戏入边，好似系个电视睇嘅，佢唔系现场睇嘅，好似。咁但系我唔知啊，因为我冇睇过佢有冇影翻呢啲片段咯喺 BVS 嗰个碟里边。有冇呢、這个？ 唔觉 都冇啊，即都冇走翻落去。 可能有，可能我睇漏咗啫。 我 即加长版都冇，意思系嘛？导演版都冇。 导演版就应该 总之戏院版就一定冇啦，唔知后来呢版本有冇啦。咁但系本来咧，佢应该 BVS 已经系介绍呢个人出场噶，但系 cut 咗。咁所以其实呢个角色佢话咧一早就已经本来铺排佢出场，但系一路都喺度系咁 cut 啊。咁所以去到今辑，你都会觉得咧佢系好似点解即系？唔交代不足，其實佢唔係啊，佢因為 cut 咗，所以咪冇不足咯，因為 cut 咗嘛。其實明明本來一早就講佢，其實原來做咗好多嘢㗎。佢話咧，即係好似潛水俠咧，佢話原來潛水俠唔係第一次接觸超人㗎，係即係其實潛水俠咪比 Batman 更早接觸超人嘅，就係話喺 Man of Steel 嗰陣咧，佢話超人咪救嗰、那個轉油台啊， 係。 咁佢咪冧咗 喺個水度喺度頂住啊嘛！ 但係咪佢連跌咗水㗎？佢好似即係跌咗去入邊。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佢會喺個海度出翻嚟嘅。即係其實佢冇交代。但佢出翻嗰陣咧，就有遇到一個即係一隻嗰啲鯨魚嘅母子啊。係。其實嗰度咧，佢話係一個其實係潛水俠去救佢嘅一個嘅，即係當然佢可能唔係親身啊，可能會派咗只鯨魚。 係。 哦， 即想去唤醒佢嘅一个行为，但可能佢后屘发现 原来佢唔系人类嚟嘅，咁唔需要我救佢啦，咁所以佢哋咪走咗。咁其实嗰度咧，佢系话已经有呢个铺排嘅，当时。 O K， 即系佢，但系呢啲系冇嘅，即系你而家睇翻转头，你话我唔觉得嗰时应该有咁奇怪嘅一个， 当时应该未 cast 到啊 Jason Momoa 嘅。 咁梗係啦，但係即係意思佢已經有一個 水行俠呢個角色，係咪咁意思啊？ 即係有啲咁樣嘅預兆喺度咯。唔知啊，咁佢而家咁講咯，咁唔清楚啊呢、這個。唔係啊，佢唔係㗎，佢話其實佢心目中話想揾佢做咗好耐㗎，咁但可能當時就未係有個即係實質嘅拍板嘅，但係佢話佢想揾佢做嘅，揾即係傾咗好耐㗎。係， 咁 佢去做型喎。 Seth Rogen 不嬲都話其實佢係意會住呢個嘅，不過但係實際上。 系啊， 如果你有咩， 即系佢所以话佢话佢嗰时系咪冇呢个概念，其实唔系，咁佢自己话嘅，咁除非佢呃你啦，除非佢自己喺度传奇说啦，咁你导演讲你唯有信嘅啫，系咪？佢话嗰时有呢个铺排， 话啦，唔会俾钱你请多个粒星嚟做一个。 哦，咁佢都系暗想嘅，即系有啲海洋生物咁救咗啊超人咁，或者佢想去救啊超人咁，咁佢唔知佢系超人嚟噶嘛？ 系， 即系可能佢以为系咪冧转油台，咁佢想去即系帮手咁样啫，咁哦，咁点知原来呢条友都唔系人嚟嘅，咁唔使啦，咁佢搞掂咪得咯，咁咪即系佢就怪咁，所以佢哋就冇去插手呢件事，咁佢就解释翻点解当时冧转油台，佢会即系佢会点解后屘会出咗嚟，即系点解会有段咩戏咧，佢就咁解释翻，咁佢就话其实潜水入反而对同超人嘅接触系仲早过Batman 嘅，即系佢而家嗰个解释系咁样嘅。 咁都 解釋嚟嘅啫，呢啲 OK 啊 OK， 咁啊繼續不 大家讲埋啫，讲埋佢哋嗰几个 point 啫。 冇错，咁跟住就另外就话，我觉得佢喺呢个就系兼顾娱乐性啦，同埋佢个本身人物刻画啦，同埋背景交代三样嘢都做到个平衡嘅。 系 咯，即系归纳就系话，我觉得呢样嘢系好过 Marvel， 亦都系好，我觉得系体现得好过诶复仇者联盟就系咁解啦。咁另外咧，我啊覺得咧，佢個情節取捨得好，因為咧，我見到佢個套路，即係而家依個叫出嚟嘅精，叫做出嚟嘅最後版本，咪兩個鐘嘅咧。其實佢咧分咗，即係我覺得佢似係有唔同 part 咁去剪嘅。咁咧頭半個鐘就係各六個角色出場啦，舊角色就即刻 show off 啦，神奇女即刻 show off 啦，跟住蝙蝠俠出場就即刻知佢要組隊，佢個立場就係 leader 啦，同埋 嗰度都。 系啦，同埋知道佢原來已經知咯，已經知道有 Fia 有個哨兵喎，跟住嗰邊 K 跨，咁跟住開始就嗱，我哋最吸引嘅就未見過水行俠噶嘛，咁啊先已經過去話 咗 嗰度， 水 行係啦，所以我中意叫水行俠，我好得棍。 但呢個係台灣名嚟嘅喎， 台灣名啊，咁係啦，咁跟住即係 K 跨咁啊，人魚 都 當佢 係， 都係叫水行俠啊，係咩？ 係啊，字幕係叫水行俠。 所以入咗腦我唔知道，係啊，咁啊，即係潛水俠啊，咁出嚟，咁已經又有啊，即係個酒吧見到，咁有啲背景交代，咁嗰邊相已經又話講佢先揾到個閃電嘛，咁啊閃電之後，然後先到個鋼骨出場，咁咁呢個半個鐘嘅事，咁其實好快緊張嘅，亦都唔拖嘅，咁啊建立曬之後咧，咁啊半個鐘咪組隊咯，即係半個鐘至一個鐘之後組隊，咁組隊咧中間串住就要揾嗰三個寶盒咯，咁好正路嘅，亦都係即係一般。娛樂片拍法啦，咁之後個半鐘會聰明就係聚焦，其實係講緊超人復活啊嘛，即係講緊揾超人復活博弈復唔復活，同埋復活個經過，復活完佢失控，咁呢個已經係第即係一個鐘至個半鐘嘅小高潮，就超人失控會點呢？啊，原來冇事，係有失控，有啲唔妥，見翻蝙蝠俠都冇抽到，但係就同條女走，咁啊最好嘅結局嚟喎，其實佢起碼冇失控大爆發啦，跟住又要糾纏打三個字咁樣，咁啊到走之後咧，有啲感情位交代，最後都回復人性啦。打完場車輪，最後都會去救。咁最後半小時咪大團圓咯。咁啊 ending， 喂剪得好喎、啊，同埋計得準喎、啊，兩個鐘啱啱好咯 ，fit 曬。即係我覺得佢咁樣分篇法咧，反而唔拖唔緩，唔會話特別好似以往 Marvel 有啲位係好冗長，或者有啲位好做，無端端最後會變咗隻抽嘅。咁呢個係我覺得又係個成功嘅地方。咁呢個即幾精準嘅去落刀落突咁樣，係啦。 因為 Marvel 以往嘅套路其實好奇怪，好多套包括 Iron Man 三啊都係。无端突然之间个间隔变， 系佢无端端有啲位系啊，跳咗去。 吓，你呢度间隔都系弱，但系由头到尾冇讲佢低能，只不过冇交代啫。 系， 冇交代佢背景或者几句啦，或者咁讲吓。但系 Marvel 最奇怪系复仇者一二啦 ，Iron Man 三啦，全部都系个间隔突然间变低能嘅。 系。 咩啊？攞成 大打大而打敗咯！呢度唔係，呢度正常好多。 唔係佢自己整啲嘢，整輸自己啊！成去到嗰個程度。 係咯，套都係突然之間無端端 弱化咗啊嘛！ 掟自己只腳咁啊！ 係。 唔係呢度就其實咁嘅，嗰個敵人，因為佢已經出咗啲去到魔神級數嘅敵人咧，咁其實呢啲就真係少啲會有咩黑畫嘅，因為你要講黑畫咧，通常你係都係。地球出身嘅你先會講多啲嘅啫，係咪？原本佢係人，原本佢係點？咁點解會變縮卡？點解佢會變乜嘢都好啦嚇？咁你有啲嘢可以講。咁但係一個外星怪物，其實真係你冇睇過 Alien 講過 Alien 的一生，或者佢到底即係未遇到之前佢係做咩嘅？ 其實喺原本佢話原本拍咗三個鐘，其實係有講嘅，有講佢得曬嘅，得曬真係有嘅，有講佢點樣俾得曬判。最尾會有出場嘅原本，同埋初頭會有、背脊見到啊，冇見到佢啦。咁講佢打敗咗俾人放逐嘅一啲嘢嘅，其實啲人流出嚟嘅、 放逐嗰 part 係有拍出嚟嘅， 其實係有嘅、哦，只不過全部 cut 曬。 不過就算有都好啦，呢啲唔係黑畫嚟嘅，呢啲最多做劇情交代啫。 點解佢突然間衝翻出嚟咯？ 黑畫嘅意思咧，你係要講即係當佢係人咁拍，講佢點解會變壞人啊？呢啲嘅咁呢一班基本上佢係魔神嚟嘅，你問佢點解會變壞人咁，其實 本身就係咁噶啦。 唔係，因為佢唔係壞人嚟噶，咁佢係即係 佢要佢嘅目的就係佔領啊嘛，佢嘅生存目的就 佢包出嚟就怪物咁冇。 基本上冇得 講。佢唔係變噶嘛，咁變咗其實你呢種咁嘅角色就幾難會你會佢會有講呢啲嘢。咁不過咧，係咪話咁就真係冇嘢講？咁其實都可以多啲嘅。咁其實黑武士基本上你睇即係星戰嘅正傳嘅時候，佢嗰時都冇講佢之前點樣變成黑武士㗎。咁你佢冇黑畫咩？咁雖然佢冇乜講佢有咩感情上嘅嘢，但你覺得黑武士係有表達佢嘅？有表達佢嘅話，點會冇咧？咁但係呢度的確佢係缺乏咗，係真嘅，係啦。咁同埋你話佢好勁咩？其實我覺得佢都唔係又係同阿神佢入嗰啲即係級數嚟嘅啫嘛。你話佢好勁佢好多，其實唔係勁好 多。 我同你一超人一出場，佢係直情都係冇得打嘅，即係嗰只嘢係。咁係啊，咁所以你話佢好勁，佢未至於咯，未至於。即係好強嘅。 依度已經好強啊！你知漫畫度佢係比超人 更弱啊嘛， 一手撕開兩邊，攜手啊！ 咁你漫畫就冇得講嘅。你話就算連後屘個細路女都唔係常人嚟噶嘛？ 漫畫嗰度 唔 係嗱，佢其中有一幕嗱，其實佢最初頭嗰十零廿分鐘咧，其實好照翻之前我哋都介紹過一套叫《Justice League War》啦，一個用 New 52頭一套 New 52做題材嘅 DC 大家做呢條嘅卡通啦。佢其實開頭嗰十零分鐘咧係差唔多照拍翻一模一樣嘅，嗱包括啦蝙蝠俠捉下一賊 ，Pat Damon 出現咁佢呆咗一呆，跟住用啲類似 CCC 咁嘅嘢黐咗個人牆啦，跟住只嘢玩自爆啦。不當然嗰度就多咗好多蝙蝠俠係真係俾黐住佢之後俾佢帶去遊花園一輪嘅，同埋綠燈俠後尾嚟幫拖嘅咁、啊、但係基本係一樣嘅 嚇。佢話同唔知夾萬定乜嘢罩住佢自己咁樣，等會唔會爆到佢咁噶嘛？類似 係啦，係嗰度啦。另外一段咧，成堆 Pat Damon 飛出嚟咧，即係一個細路女人喺個窗度望住，有啲驚訝咁啊。咁呢度係一模一樣嘅。當然喺原本我就嗰幕喺美國就唔喺次諾貝爾蘇聯咁、 哦 啊、但係呢原本嗰度個細路女係唔需要驚嘅，因為佢隨手去撕開啲 Pat Damon 咁我邊個嚟呢？快啲交代。 嗰個就係、是Captain Marvel 嘅細妹 Mary Marvel。 咁點解呢？ 同 Captain Marvel 一樣嘅。 唔係你一力人哋好易搞錯啊！你講 Captain Marvel， 人哋以為係講 Marvel 女 嘅，係啦， 其實 係 個 以為 Marvel 女 閃電嗰個大隻佬啊， 唔知叫咩導彈啊，係咪叫咩孫山咁樣噶嘛？係咪？ 沙 彈 啦， 係啊， 就會由個細仔變咗個大隻佬嘅。咁佢基本上可以同超人打嘅。 其實香港播過真人版嘅。 哦，有咩？ 有咩？ 嗰陣時， 你講明珠台啫係嘛？ 翡翠台播過嘅。 哦。 有咩我冇睇過啊！真係呢、這個就真係 晏晝嘅，啱啱放學睇嘅，係晏晝十二點嚟播嘅。 唔係，但係你話佢出住，佢會咁樣變身完之後，他讚咁啊？係咪叫他讚定咩道讚啊？ 沙啦， 所以呢一幕我有印象，所以我應該都喺電視睇嘅，所以我覺得係真係有做過嘅。 嗰時嗰個人，即係我唔喺電視睇啊，我有望過嘅，咁唔係喺電視睇啫。嗰、那個唔係好大隻嘅，即係其實嗰個都係一個鬼佬咁樣嘅啫。 啊，同埋嗰陣時咧，其實香港係冇播另外一半啦，佢其實一個鐘嘅，有前半部沙心，後半部係而家唔出得街個名啦 ，Isis 啦。 唔係咩唔出得街啫 ，Isis 係呢個埃及嘅女神啊嘛，你以為係神子咩大佬？其實嗰個佢咪好似神奇女俠咁嘅咯，講佢不過佢識飛嘅自己，不過神奇女俠本來喺漫畫都識飛嘅，嗰個有啊，嗰我哋成日貼㗎，嗰個有時都有貼過啦，嗰個 係啦， 都幾靚㗎，其實都成個路線都係走神奇女俠嘅路線㗎，嗰度嗰個女人嗰度 Legend of Tomorrow 有佢出場嘅， 即係有翻呢個角色。 啊！有翻一個角色，當然套衫又唔同，變咗好旺誇嘅皮衫啦。 嚇！即係佢原本就真係著到好似啲女神咁樣，啲燈神咁嘅少少。 哦，佢有一幕著翻呢件類似咁嘅衫嘅，不過萬聖節。 嚇！咁嗰時個做嗰個女都幾靚啊！即係其實都係有啲神奇女俠咁嘅，我感覺係。係 啊， 佢平時有 成個 冰裝， 我覺得佢係超神奇女俠 嘅。係好明顯係超神奇女俠。咁你話呢個 Captain Marvel 呢，就係其實就係你一喺漫畫睇一個，其實佢仲大隻過超人嘅，如果你睇佢畫出嚟個身形。 系 再科啲，即系有啲似嗰啲包打咁嘅。咁你喺《Kingdom Come》入边咧，见到佢就系同阿超人打嘅负责。 但佢人嚟噶系嘛？其实佢咩来源？ 咪有啲神力俾咗佢咁，佢嗌 一个细路仔，咁就佢老豆。佢老豆發現到呢個古代嘅巫師嘅偷嘅靈墓咁上下咁結果就去咗願咁叫個巫師照顧佢，咁個巫師就選擇佢嗰個細路仔做佢傳人，咁就將佢嘅力量俾咗佢，就係、是、 明白 有七個神嘅力量啦、 六嚇唔算七個神嘅，所羅門唔係神啦。所罗门嘅智慧啦， 来自理论上来自古文明嘅力量， 啊、都唔算古文明啦。呢啲都系我哋嘅文明嚟噶啦。 系啊，今次 所罗门王啊嘛，点会系古文明咧？都系历史人物嚟噶。 今次正义联盟嗰度咧，嗱出最嗰场回忆嘅决战咧，有啲人话嗰个系实心，有啲人话嗰个系宙斯，咁就似乎系实心多啲啦。 哦，你讲放电嗰、那个， 放电系啦、啊，放电嗰个唔系大神咩？我以为大神、啊。 唔系，宙斯嘅造型喺 BVS， 唔系靓 Wonder Woman 已经有啦，唔系咁啦，起码。 哦。O K。咁嗰个即系。 如果放电嘅， 我想跳过。 因为神心都有宙斯嘅力量。几个神都有宙斯 嘅力量。你解释翻头先嗰 part 先讲嗰、那个所谓众神之战嗰个先。嗱，首先佢讲嗰个细路女就 系、 是、呢个人呢个细路仔个妹啊嘛，即系其实佢全部都系细路嚟嘅。咁你阿韩永话佢哋其实原本个设定咧，佢哋唔系一个人变身嘅， 其 实 六 个 神，佢原本就系六个细路， 六 个 啊，六个啊， 六个嚟。 每人有一种力量啦，合埋就变成 每个神嘅，例如 Alice 嘅大力嘅 Steven 嚟啦，即系点讲啊 ？Steven 嚟即系耐力啦，啊實質啊，宙斯嘅神力啦，包括雷電啦 ，Hercules 嘅力嘅體能啦， okay. 啊，仲有 Mercury 嘅速度啦，所羅門嘅智慧啊， 仲要加埋曬又變超人咁啦。 嚇、啊，原本就係每人有承受咗一種力量嘅，最 其實所羅門嘅智慧係神力嚟嘅，因為所羅門嘅智慧係由神俾嘅， 係、okay. 唔係所羅門自己無端端有智慧嘅，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神力嚟嘅。咁原本呢其实佢呢个概念呢去到日本就变成咗另一个超人啦。其实就係嗰个我哋成日叫蝴蝶超人嗰个叫巴伦温巴龙一号。 係啊。 其实嗰个就係两个、 啊、 一个 平台。美国都有 㗎。咁呢个大家可能会见过㗎嘛。係啊。咁个巴龙一号大家有冇见过呢係一个肥仔同个瘦仔交叉手就会变嘅一个超人嚟嘅。 係啊。 咁就係由細路仔变咗做大人嘅。咁、 哦、 其实呢你睇特摄版呢个巴龙一号就当然係一个皮套啦。但其实如果你睇返漫画入面呢个巴龙一号系人嚟㗎。即係其实佢变咗大人而唔系变咗个特即唔系变咗个皮套啊。 哦 ,ok, 係。 系佢个发型好似佢嗰个头咁但其实系头发嚟㗎唔系面具嚟㗎。咁其实佢 系 有啲似。佢有啲似系似阿狼人嗰个造型即系 Wolverine。 嗯。 唔系讲緊狼人漫画真系似电影入面喎。即系一条大隻佬， 头发蓬松嘅大隻佬， 真系咁嘅。咁系一个咁嘅大隻佬嚟嘅，人样嚟嘅，直情系啦。即系由一个两个细佬合体变咗个大人，佢漫画就咁嘅样嘅。咁就特摄片佢就直接变咗个超人啦。咁而外国咧就有一个应该一个 copy 就系叫做咩咧？嗰叫地球队长系咪咧？叫做 系啦 ，Captain Planet， 系啦，系啦 ，Captain Planet 啦，地球队长啦嗰阵时，香港 而家系啊，叫地球。 咁佢又系女神俾咗几个戒指，地水风火咁上下，我记得好似。 系啊 咁合埋就变成地球队长啦。 系几个人合体咁变嘅。 系啦，最初就系 后生仔女。 我咧就 Bison 变成净系得 Billy 得到呢个力量啦，佢其他朋友就系 share 佢嘅力量，变成同佢一样嘅能力，不过低啲啦。 即系佢由本来几个人合体变，咁佢就出街嗰阵就改咗，就是、其实佢有几个超人，即系你当佢战队咁系嘛？ 系啦。 咁即係佢個妹都係變成一個超人嘅，咁你講下佢個妹變成個超人係咩樣嘅先？ 都 係阿 特 西姆嘅樣， 變成大人啦，紅色咁就著裙咯，件衫基本上差唔多，比較短袖同埋著裙咯。 係啦係啦，即變咗一班即係超人隊咁樣咯，係咯係咯。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你話呢個女仔咧，如果佢一變身咧，照計就可以隨時整死嗰只咁嘅怪嘅，係啊。咁所以頭先就講啊， 冇可能有得打添啦。 系啦系啦，咁但呢度咧就变咗做一个好无助嘅一家人嘅啫，所以呢度就咁样嘅。 咁变成收一个俄罗斯， 咁呢一场戏咧，佢系有解释嘅，点解会有场咁嘅戏咧？我哋觉得好突兀嘅，点解无端端即系咩人都唔讲就讲一家人即系逃走咧？咁其实佢本来应该仲有好多人，有几多明明走咗仲有其他人噶，佢又唔讲咧。咁其实佢呢度就话咧系对应翻之前啲人闹啊。就话超人同张德苏喺度打，好似点解好似个城市冇人，冇人死冇事咁样嘅？你讲到咁，但系其实 BBS 嗰阵已经有讲翻系有人死噶啦。 嗰个角度已经睇到话统计 死 啦。 即系或者咁讲啦，佢冇真系好描写到市民嗰个角度啦吓。咁佢就所以今次咧就加翻一段咁嘅戏落去嘅， 暗串嘅，暗串 有咁讲，但系咪真系一定系咁就唔知道。咁呢个系一个讲法，系要嚟即系。填補翻即係之前啲人話冇用市民嘅角度嘅去睇咁樣呢樣嘢， 同埋你睇翻個冷槍 咧，就佢冇用佢角度啊嘛，係咯，今次有啊，